们家里啊，现在就靠我们娘儿俩了，大病一嫁人，这就等于卸了我一条胳膊呀。是啊，大平坝那边看着找些事情做才好啊。我劝过的没用，但凡有用的，我们家的日子也不会过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兰香，你也别急，自己保重身体吧。我爸恢复得不错，我看你请个十天半个月的假回去跟大平爸再议议，总能想到办法的。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我妈呀还给你留着饭菜，要是等会儿你饿了自己热热。我先走了，还要送欣欣回家。许梦安说完按了按兰香的肩膀，转身走到了门口。 梦安啊，你等一下。 许梦安回头见兰香吞吞吐吐。兰香姐怎么了？ 你刚才说给我买套这种加棉的棉衣。 是啊。 我不要，就是你能给大平买一套吗？听说那边比咱这里要冷，她这都怀孕了，总得穿得暖和点。 听了这话，许蒙安顿时哽咽。 行啊，你说了算，兰香。我就说我到了你们这里，我也是个有福的。 兰香的眼里闪着晶莹，嘴唇微微哆嗦着。 我就希望大平也能有福啊。 许梦安姐妹俩刚走到巷子口，就看到了老贾的车。老贾有好几辆车，眼花缭乱的。许梦安能记住这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这辆最为低调。 许梦欣皱皱眉。 姐，你看老贾飞开这辆干嘛？让街坊邻里看了还以为我们家怎么了。再说了，这车他们公司的人谁都开过，里面一股子味儿，我可受不了。 听了许梦欣的话，许梦安有些无奈地说，就非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嫁了个有钱的老公你才高兴是吗？ 你怎么说话呢？等会儿还要送你回家呢，你要是坐得惯我可无所谓啊。 咱妈在夜市摆摊那阵子，你坐在她那辆三轮车里头，也没见你嫌七嫌八的。 我说许梦安你过分了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我就是嫁了个有钱有本事的，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。怎么了？这年头就是这样，钱就等于本事，没钱一切都白搭，有钱了谁都会高看你一眼，要是没钱，哼，就等着受气吧。喏，就那个兰香还不就是因为嫁了个穷光蛋吗？穷的都要卖女儿了，谁能看得起他？ 见老贾已经下车，许梦安的声音变得低沉。许梦欣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产后抑郁症是一回事儿，张嘴闭嘴的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，这又是另一回事儿，那就不是心里有问题了，可是脑子有问题啊。许梦欣拽住姐姐的手腕，正欲发作，姐姐却轻轻甩开了她的手，扭头走了。 这时候老贾已经迎了过来，忙不迭地说道， 大姐大姐，我送你回家。 不用了老贾，不用了啊。 直到许梦安消失在转角，老贾才问许梦欣， 欣欣啊，大姐这是怎么了？你俩又吵架了？ 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那么多车你非要开这辆来，脑子抽风了吧你？ 我 这么冷的天，老贾却冒了一脑门的汗，他只说， 欣欣，我没想那么多，随手就开过来了。哎呀，走吧，上车啊，外边冷，回家再说。 鬼才跟你回家，你给我叫辆车，你这个我不坐。 老贾没有办法了，只得划开手机叫车。等车的时候，许梦欣仍在那儿碎碎念，老贾就把围巾解下来想给他挂上，却被欣欣推开了。 上面全是烟味儿，我不要。 哎呀，你带什么？欣欣， 你就这么嫌弃我？ 许梦欣没有说话，老贾又说： 要是有一天我连这样的车都没得开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跟我离婚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啊，这人有祸福，生意上我顺风顺水那么多年了，也许往后我就会摔跟头了，会摔一个让我翻不了身的大跟头。要真到了那种时候，你撑得住吗？ 贾浩文，你神经病吧你！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行行，不管你怎么做，我都能接受。 别开玩笑了，不可能的。 不可能什么？是我不可能千金散尽，还是你不可能离开我？ 你疯了你！ 有一天，你过不了现在这种生活，出入没有豪车，家里没有保姆，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也许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是，你怎么能想象到呢？ 你真的觉得我嫁给你就是为了你的钱吗？ 应该不是吧，至少不全是。 不全是？好啊，原来我许梦欣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。 哎，欣欣，给你叫的车来了，上车吧。 只见不远处一辆黑色奔驰打着双闪，看着确实比老贾今天开的这辆要高大上。许梦欣看着老贾： 我不走，你先把话说清楚。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，我说这么多意思很明确了，你慢慢悟吧。 忽然许梦欣伸拳头砸向老贾的胸口：你他妈给我说清楚，你说不说你啊？ 老贾握住了妻子的拳头。那你听好了，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在你。我知道这种时候跟你提离婚并不是很合适，可是呢，要是不离婚，我这里就不合适了。你就这么想吧，想着以前都是我贾浩文为你奉献为你牺牲，这一回为了我往后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，你也牺牲牺牲。 许梦欣只觉得双脚发软。 你太无耻了吧你。 上车吧。老贾说着搀起许梦欣的胳膊，径直走向了那辆奔驰。 许梦安叫了辆车，刚坐上没多久就接到了黄思思的电话，说想见见他。黄思思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许梦安家附近的曼巴，虽然是曼巴，可是挺着肚子的许梦安坐在那儿还是有些突兀。黄思思是早就到了，桌上的酒杯都快空了。黄思思说： 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想喝一杯才选了这里。 许梦安笑了笑说： 你不用管我，我喝柠檬水就好。许梦安，我找过他了。 嗯 嗯。 黄思思，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找他有用，你就不会在这儿喝闷酒了是吧？ 他一直就这样吗？ 是又不是。怎么说呢，要看跟谁吧。 那如果是你许梦安，他会放过新苗吗？ 不是你，更不会是我。我在他那儿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。 是黄思思，我承认上大学时他追求过我，为我付出了很多，就算他现在还有一点半点的怀念，怀念的也不是我，而是他那段青春。 黄思思苦涩的一笑： 唉，我本以为呀，我和他还是有感情的，至少是有过的。 黄思思，你知道感情为什么可贵吗？它的可贵之处不是暧昧，不是刺激，也不是带来的那一点半点感动，甚至也不是喜欢和被喜欢的快感，而是啊， 真的感情，那就是能够拿出来和个人利益一较高下的。 那我和他算什么？ 你真的在乎这个？ 当然在乎，我爱他。 好，黄思思，现在新苗极有可能面临一场诉讼，而你自己呢，你的职业生涯也会因为这个带来污点。你在乎的居然是你和于海还有没有感情，他是不是还爱你？ 徐总监，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吗？你这个人太理性了，你觉得我不懂爱，觉得我很幼稚很可笑，可是在我看来你也什么都不懂。 黄思思说着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杯酒。 不醉不休是件多痛快的事儿啊，你活到这个年纪了，怕是还没体会过吧。 许梦安会喝酒，他从小就会，他的酒量和大高个都算是遗传了许父的基因。许父的酒量极好，真正的千杯不倒。不过在许梦安15岁那年，许父曾因酒精中毒被送去医院抢救。急诊室门口，许母就说了，酒量好的人才容易酒精中毒，就好像好多溺水的其实水性都很好。 会喝酒啊没什么稀奇，会喝酒还知道悠着点儿，还记得喝酒伤身，这才了不起。 这句话许梦安记下了，一直记到了今天。所以黄思思并没有说错，许梦安真的没有喝醉过。在许梦安的世界里，所有东西都是适可而止的，会喝酒是一回事，喝多少又是另一回事。在许梦安的人生里，目前为止有悖他人生哲理的只有两件事，一件是他从杂志社辞职，再一件就是将肚子里的意外留了下来。 黄思思说许梦安从来没体会过不醉不休的滋味，许梦安并未反驳，只是陪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女孩，看着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。说真的，要不是关乎新苗，许梦安并没有义务帮助这个女孩。那天在黄思思车里，她曾经对许梦安说要将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而现在这个司机很显然是在醉驾了。 任性和肆意妄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黄思思是这样，妹妹许梦欣也会这样。许梦欣恍惚着回到了家里，老贾差不多是跟他同一时间到的。刚才在路上，许梦欣坐在老贾给叫的专车里，老贾那辆小破车就一直跟在后边。 老贾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要离婚？ 这个念头在许梦欣的脑子里疯窜，他的上下牙都在打颤。他想跟老贾理论，想跟老贾吵架，想伸出双手挠死老贾，可是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现在的许梦欣，哪怕多说一句话，多走一步路，多吸一口气，都觉得无力。 老贾见妻子慢慢往楼上走，见妻子的步伐有些摇摇欲坠，他想去搀扶妻子，却还是缩回了手。也许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眼前的妻子都要一个人走了。 刘婶儿正哄小西瓜睡觉，见许梦欣进屋了，忙站起来。许梦欣问刘婶儿， 小西瓜睡着了？ 是，刚才还闹呢，现在好点了。 许梦欣走向了女儿的婴儿床，这张粉红色的婴儿床是得知怀孕后置办的，当时许梦欣和老贾一致认为这次怀的是女儿，果然就心想事成。许梦欣回想着和老贾走过的这些年，她有无数这样的心想事成。刚认识那会儿，老贾的事业还没那么成功，工资也没做大， 老贾第一次带许梦欣去奢侈品专柜的时候，许梦欣还有些怯生生选了个看起来没那么贵的包。老贾曾经信誓旦旦地说，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 后来许梦欣成了奢侈品专柜的常客，两个人结婚了。许梦欣想生个儿子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他听说儿子跟妈亲，果然他就有了熊熊。许梦欣住着豪宅，坐着豪车，拎着名包，戴着名表，他的全身上下都在闪着光。当姐姐还舍不得买贵妇级面霜时，许梦欣已经在用它擦手，她曾经渴求的几乎都得到了。但是在许梦欣的愿望清单里几乎没有出现过婚姻美满这件事，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婚姻是美满的，这是个前提，这不需要她再许愿。哪怕产前和产后，许梦欣的情绪几度失控，心态完全崩塌。许梦欣也曾经担心老贾会嫌弃她，只是嫌弃和抛弃，这分明是两个概念呢。然而现在老贾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她，老贾已经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，老贾要离开许梦欣了。 这时候小西瓜踢了踢小脚，许梦欣以为孩子醒了，探头去逗，却发现孩子的小脸上有个细微的淤青。 怎么回事？ 许梦欣怒对刘婶，刘婶慌了神儿，就差作揖了。 不是不是，小西瓜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什么了？ 我给孩子涂了药了，涂了药就好的。 我问你，这是怎么弄的？你跟我说实话。 不是不是，我真不是我。 这个家里除了你还有谁？ 许梦欣话没说完，心里却咯噔一下。 是熊熊。 刘婶垂手回答。 熊熊是在睡梦中被妈妈给拎起来的。熊熊从来不知道妈妈的力气能有这么大，要不是爸爸来得及时，恐怕熊熊的屁股已经开了花了。许梦欣到底还是被刘婶给拖走了。老贾把门关了，看着满脸惊恐的儿子，老贾蹲下，嘴唇动了动，说， 熊熊，你真的欺负妹妹了吗？ 熊熊摇了摇头。 你跟爸爸说实话，爸爸算是求你了啊。 我没有，我是想逗他玩来着，手机不小心掉到他脸上了。我没有骗人。 好好好，熊熊熊熊，我相信你啊。 爸爸爸爸，你别哭。 我没哭。熊熊你也别哭了啊。 老贾说着抱住了儿子。 熊熊啊，我问你，你能好好的照顾妹妹吗？ 我爸爸，我说能的话，你会高兴点是吗？ 你听爸爸说啊，就是，爸爸可能要离开你们一段时间，爸爸一走，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，我把妈妈和妹妹都交给你了，你能照顾他们吗？ 爸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出差吗？ 差不多吧。 那等你回来呗。 可能要去一段时间吧，没有那么快能回家。 多久呢？一个月？ 老贾摇了摇头，熊熊拿袖子擦了擦眼泪和鼻涕，又问： 好几个月吗？ 大概吧。 那我试试。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。 可是怎么照顾啊？ 熊熊睁大了眼睛看着老贾，老贾微笑着， 不惹妈妈生气，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爸爸， 这是熊熊的声音。 爸爸，你醒醒，出事了！ 老贾飞速的从床上弹起，他瞄了眼床头的座钟，此时是上午六点钟。老贾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 哎呦，我妈她……我也说不清楚。快，爸爸跟我下楼看看吧。” 啊！熊熊拉着老贾一路到了厨房。 厨房内，许梦欣正切着西红柿，她微笑着抬头。 你们怎么也起这么早？再去睡会儿吧，早饭还没好呢。 熊熊摊摊手示意老贾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那件说不清楚的事情。 只见许梦欣将长发挽在脑后，身上套着花色围裙，看着颇有资深主妇的干练。琉璃台上的白瓷盆里摆着已经切好的各色蔬菜，还有揉好的面团、做面包的小模具、黄油、葡萄干等等。榨汁机已经准备就绪，看起来要榨的应该是边上那两只橙子。当年买下这套排屋，许梦欣对厨房的装修很是上心，因为这个老贾不惜重金买齐了厨房一应家电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。可惜这些家电许梦欣全都没有亲自使用过。许梦欣之前不喜欢保姆住家，请的是钟点工，三不五时的他会站在厨房里指点指点，不过都是瞎指挥。出了小西瓜被下安眠药的事之后，除了刘婶，许梦欣更是谁都信不过，连钟点工都不让进门了。可这刘婶哪会用烤箱等实心的玩意儿啊，有一回差点没把那只黑不溜秋的不粘锅给洗坏了。哎呀，你们别傻站着了，又帮不上忙。 老贾看许梦欣冲着自己笑，这笑里还带点娇嗔，自己一句话都不敢多说，拖着儿子就往外走。老贾的背有些酸痛，不是刺痛，就好像许梦欣的眼睛仍在盯着他。反常，太反常了。 李云街赶着去上早读课，刚刚吃完姑姑准备的热汤面，就被老妈房里传出的叫声吓了一大跳。 不 会是要生了吧？ 瞎说！李静忙扔了筷子去敲门。原来许梦安水肿的厉害，本来笔直的小腿肿成了象腿，一双脚更是连宽松的拖鞋都穿不进去了。李林慌得没了主意，李静去按许梦安的小腿，一按一个坑，李云杰也要伸手去按一按，被李静狠狠地打了下手。上学去。 妈，疼吗？ 李云杰问老妈。许梦安摇摇头说，没事儿，你去上学啊，我没事儿。没事儿？怎么可能没事儿？李云杰本想说些宽慰老妈的话，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。 李云杰下了楼，一眼就看到了刘思明。因为担心李云杰的中考体测成绩不达标，两人约好了，从今天开始由刘思明当陪练，先把李云杰的800米长跑速度给提上去。本来还约了何璐的，只是何璐对类似的事情向来没什么兴趣。刘思明笑着问他，准备好了吗？ 还行吧。 哎呀，自信点。 不就是跑个步吗？还要怎么自信？ 哎，长跑考验的是耐力和速度，其中也有不少技巧呢，我先给你讲讲啊。 别说，还真有点体育委员的意思。 哎，现在还不是呢，等下个学期，下个学期我一定要高票当选，让你看看我为你打下的江山。 滚。 好了好了，你严肃点啊。 是你不严肃。 哎，我跟你说跑步呢，能不能认真点了？ 你说呗。 嗯，就先说这个跑步过程中的姿势，不能含胸，不能弯腰，得把背给挺直了。哎，来，你先做一个我看看。哎，那双脚啊张开了，与肩同宽，不，上半身挺直， 挺直上半身。对李云杰这样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，其实是件蛮不好意思的事。当然这一点刘思明是不会懂的，他看见李云杰纹丝儿不动，仍然是微微含着胸，便去板正他的双肩。 就这一幕恰好被站在窗边的李林看到了，从他的视角来看，是毛手毛脚的刘思明正跟女儿搂搂抱抱。李林拿了包急急地往外走。你跟公司请个假，今天说什么都不能去上班了，那个我先走了。 还早呢。你 李静的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李林就窜出了门。 刘思明对李云杰很是不满意。哎呀，我说你别那么僵硬，放松点儿。这压力呢是要有的，但也别太紧张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有我在，你绝对可以。你们在干嘛呢？李林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。刘思明打着招呼，双手仍扶在李云杰的肩膀上。好，李老师来了。李老师早。 松手。 爸，你吃错药了吧？刘思明在教我跑步呢。 李云杰昂头看向李林。 不是你们俩，我 丢不丢人呢？刘思明，我们走。 李云杰说着拉住了刘思明宽大的校服衣摆。 走啊。 看着两个孩子的背影，李林更觉得可气，女儿这是在嫌弃他了。再看那个毛头小子，居然还扭头做了个鬼脸。15岁的女孩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正是让父母最为之忧虑的年纪，早就应该找刘思明好好聊聊的。只是这段时间以来，被家中各种琐事缠身的李林，他跟妻子一样，关注点早已不在女儿身上了，或者说不仅仅在女儿身上了。李林顿了顿，卷起袖子朝那两个孩子跑过去。 哎，这个李玲啊太不像话了。 李静一边数落着弟弟，一边收拾东西要送弟媳去医院。许蒙安本来没觉得怎么样，听李静一说，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起来。本来嘛，怀头胎的时候，李林忙于学业，无暇顾及他的感受，更别说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了。之前李林还信誓旦旦说，这一次要尽到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，现在还没怎么着呢，只是个水肿，他就立时跑得没影了。越想越气的许梦安眼圈都红了。别哭啊，回头我说他。李静仍然是义愤填膺，都是我给惯的，看吧，现在惯出毛病来了。好，等他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许梦安极力想把眼泪水憋回去，李静的话却犹如火上浇油，他低头看着自己肿得不成样子的脚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只是抽泣。 李林一路小跑，追上了还未出小区的李云街和刘思明。看着老爸，李云街有些恼怒，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要我怎么解释？我800米成绩不过关，从今天起刘思明陪我陈宝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你 哎，我就是想跟刘思明聊聊啊。刘思明一点都不怵。啊，刘老师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聊呗。聊什么呀？你很能跑吗？啊？哎呀，李老师一般吧，也就是全校长跑第一啊，未来的302班体育委员。是吗？那这样，咱俩比比。刘思明和李云街听了这话都乐了。不是，李老师，咱俩比啊，这不合适吧？我得尊老。试试看吧。那既然是比赛，总得有奖品吧？这样，要是你赢了，说明你确实很厉害，那么我就相信你能提高云街的长跑成绩，要是你输了嘛，说明你也不过如此嘛。刘思明很是不以为然。行啊，比就比，现在就开始吧。 李云街一副等着李林出洋相的样子，拍着手， 好啊好啊，开始啊。 嘿嘿，今天不行啊，今天我这还没有准备好呢，你看。李林说着指了指自己的休闲鞋，这样，明天啊就是礼拜六了，等你们补完课再来夜跑。跑街？不，跑山。好。刘思明很干脆的就答应了，脸上写着志在必得。 李云街看出老爸是来真的了，就问 爸，你要玩这么大呀？ 不就是长跑冠军吗？我天天骑自行车，体能还会输给他呀？ 我只能说，爸，你可真是勇气可嘉。 说着，李云街竖起了大拇指。 老贾这边，许梦欣居然会做饭了，这个别说老贾了，就连熊熊都大吃一惊。父子俩围坐在餐桌旁，看着许梦欣从厨房里端出各种食物，眼花缭乱的，煎的、炸的、烤的、煮的、炒的，把偌大的餐桌都摆了个满满当当。老贾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欣欣啊，这早餐而已，就不用搞那么太复杂吧。” 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，不能将就了。你们俩一个要上学，一个要上班，都应该多吃点。 许梦欣说完，充满期待着看着这对父子。 这些吃的味道都是不差的，只是老贾却吃得战战兢兢。 刘婶儿站在一边笑着说， 为了这顿早餐呐，西瓜妈妈一晚上都没睡，光菜谱就研究了一两个小时，说什么呀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我想帮忙他都不让。 许梦欣挨着熊熊坐下，伸手想摸摸他的脸蛋儿， 说这些干什么呀？ 熊熊却本能地躲开了。毕竟昨天晚上妈妈还吊打自己来着。 别怕，妈妈知道自己冤枉你了，你只是不小心才伤到小西瓜的。来，多吃点，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加。嗯， 我吃饱了。 熊熊说着就跳下了椅子要跑。 我去上学了。 老贾也忙不迭地起身说道， 我送你去学校啊，熊熊。那什么，欣欣，我也吃饱了，我也先走了啊。 许梦欣也不生气，仍然是笑盈盈的。 知道了，你走吧，晚上早点回家啊。 老贾说完总觉着哪里不对劲儿，直到牵着儿子出了门才想起来，昨天晚上他分明是向妻子提出了离婚的。 李静早年曾经立志学医，理想虽未达成，但是始终自诩业内人士。孕妇水肿可大可小，比如许蒙安这种情况，如果休息一下，他的小腿水肿就能消退，倒是没什么大碍的。要是一直不消退，那就要考虑妊娠合并肾脏疾病或者妊娠高血压等等。 许梦安本还不愿去医院的，听了李静这些话才勉强答应，然后打电话到公司临时安排了一下工作。没想到许梦安和李静刚到医院不久，瑞秋就来了，手里还捧着束花。 许梦安啊，老张差遣我来看看你，说是你要有什么需求尽管提。没什么事，瑞秋，谢谢你啊。长裙遮盖着许梦安的双腿，不仔细看他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瑞秋再没多说什么，跟李静一起陪着许梦安做了各种检查。李静去取化验报告的时候，瑞秋和许梦安便坐在妇产科候诊区内等着。看着来来往往的大肚婆，瑞秋忍不住叹气。 哎，有时候我真的不懂，你说这女人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 瑞秋啊，往大了说是基因传递的本能，是繁衍后代，往小了说成为母亲，总归还是大多女人的心愿吧。 可我还是无法接受。 没人能干涉你的决定，生或者不生，其实瑞秋，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。 孟安，瑞秋顿了顿说，我可能要离婚了。哟，瑞秋，是你老公提的，就因为你不想要孩子吗？ 没有，谁也没提，就是我自己觉着，既然如今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，我还是坚定的丁克，他已经不是了，那么还是早点散了的好。早点散了，他还可以再娶，那时候他就可以当爹了。瑞秋，我该说点什么呢？ 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解决，别担心。 瑞秋笑了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倒是你，你倒是应该好好休息几天，别死撑着了。瑞秋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摊子事儿你怎么看？ 你说的是黄思思吗？你都知道了。 也是啊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瑞秋点了点头。这姑娘真够可以的。 黄思思的事我怎么看不重要，其实重要的是老张怎么看。 嗯，于海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想借着所谓侵权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顺便呀把我们都给收购了。说着瑞秋看向许蒙安， 别说这是他的风格哈。 我这么严肃你就说一句这就是他的风格？蒙安， 瑞秋，那我能怎么说？新苗的抗风险能力你我都心知肚明的。 老张的意思是我们先下手为强， 难不成我们要起诉蓝海传媒？怎么起诉啊？瑞秋，别开玩笑了。 不是追究黄思思的责任。许梦安先是一愣，接着脸上带了丝苦涩的笑容。黄思思干出这种事，责任是一定要追究的，只是 哎呦，许梦安呀，你又开始圣母了。 只是追究责任不是一种手段，至少它不是与于海对抗的手段。许总监，难道你有别的办法？ 许梦安笑了笑，算是有吧。 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，老贾还在办公室里磨蹭，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烟灰撒得到处都是。老贾看着边上的全家福，微微发愣。这张全家福作为家庭新成员的小西瓜还没来得及入境呢，他本想着等小西瓜满百天拉上全家人再去拍一张的。很多年前，年轻的贾浩文只身来到 H 城，当时还是服装档口的小工的他，从未想过将来他能够住大房子，能够娶漂亮老婆。别说大房子和漂亮老婆了，那会儿他的理想就只是养活自己。好在他吃苦耐劳，什么都愿意干，这一行里的东西他也就什么都懂了。萌生出自己干的念头时，他才20岁。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档口，这件事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。可是当时贾浩文没钱，这钱是个好东西啊，没钱的时候贾浩文是这么想的，有钱的时候他贾浩文也是这么想的。为了筹到第一桶金，贾浩文想尽了办法，甚至借了高利贷盘下属于他的档口。那个不到2平米大的档口，就是他贾浩文人生新的开始。在这之后，电子商务风生水起，他成为了站在风口上都能飞的猪了。接着他便遇见了许梦欣。许梦欣跟档口一样，是他贾浩文本遥不可及的，但是他同样没有犹豫，为了打动许梦欣的芳心，他无所不用其极。许梦欣觉得贾浩文没有文化，贾浩文就看书学习，硬是自考了大专，婚后他还自考了本科。许梦欣的出现激发了贾浩文的斗志，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努力，顺理成章的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很多时候贾浩文都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，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够拥有这些，如今再看果然就是一场梦。是啊，一场梦，梦一场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、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